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青年组织国际书记和安哥拉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国际部长分别发表谈话，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